谈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城帮帮团。 有事您别自己扛，到处都有热心肠。 京城有个帮帮帮团， 天天组团帮您忙。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兆赫的京城帮帮团节目，我是方明。今天的节目呢，我们首先来追访一名听众。原本追访这名听众的目的是想问问他想赠送的书柜有没有通过帮团的平台赠送出去，不过经过电话沟通之后，我们却发现了一些非常有趣的事情，同时还得到了一些意外的收获。你好。 喂，你好。 哎，你好，想问一下您家那个书柜送出去了吗？ 没有呢。 哟，没送出去呢？有人跟您联系吗？ 有，但是他又路途有点远，他那个在清河，我在那个和平西桥。 哦、是什么样的书柜呀、 您是哪里啊？ 我是帮帮团。 您是帮帮团的工作人员呢？ 啊，对。 哦、 您经常收听我们节目吗？ 挺早的时候听过，在出租车上听的，后来就没太 节目，后来就断档了。后来呢，无意当中又听到了，哎，觉得不错、然后就成为我们的新的粉丝了，是吧？ 啊，对对对。 啊、那您除了这次想送家具给大家之外，之前还跟我们的听众还有过什么样的互动吗？ 对，这个节目之前的一个节目我没听，后来我看了一下 节目，后来就断档了。后来呢，无意当中又听到了，哎，觉得不错、然后就成为我们的新的粉丝了，是吧？ 啊，对对对。 啊、那您除了这次想送家具给大家之外，之前还跟我们的听众还有过什么样的互动吗？ 对，这个节目之前的一个节目我没听，后来我看了一下微信、只不过就是因为我要搬家，然后那个破碎机它有一个备用刀，那个刀呢我不知道放哪儿了，所以他就说等我把那个刀找着以后再跟他联系。好的。挺不错的 啊、 这个节目比较那有实用性、实用性比较强，整体都挺好的。 您最喜欢的是哪一部分呢？ 我好像都挺喜欢的。 主持人呢？您喜欢吗？ 喜欢呢。 您最喜欢谁啊？ 我这个人呢、就是特别大的缺点就是记不住人家的好的，挺不错的 啊、 这个节目比较那有实用性、实用性比较强，整体都挺好的。 您最喜欢的是哪一部分呢？ 我好像都挺喜欢的。 主持人呢？您喜欢吗？ 喜欢呢。 您最喜欢谁啊？ 我这个人呢、就是特别大的缺点就是记不住人家的名字。 不用说名字，说男女就行。 男女都挺好的，讲的 是吧？那里面就一个女生。 就一个女生，好像有两个男生吧。 对，那 我坐那个车上听到的，我还说呢，哟，我说这个节目不错，还可以发布一些信息啊什么的。我说这什么节目啊？然后他就跟我说了出租车上听到的嘛，到底是哪个台啊什么的， 我当时也没去问，就那什么了，就这么过去了。 那后来您怎么又找着我们了呢？ 就是最近我们家有一个旧收音机，就是那个就决定是卖啊还是不卖这个收音机的时候，我说那听一听这收音机吧，然后就那么随意的还是开着嘛，完了就一听，哎，京城帮帮团，然后就讲到了后边这些事情。哎，我心想，哎，对了，我那个时候听到的这个节目啊，原来在这儿呢。 太好了，是吧？我们还是有缘分。 这么无意中呢，就又连上了，就成为你们新的粉丝了。 啊，这叫众里寻他千百度，一开收音机，他就在这儿等着您呢，是吧？ 是啊，嗯， 看来我们还是很有缘分，是吧？ 是。然后我还跟我一些朋友讲，我说哎呀，这个节目特别好，我是跟他们说你们有时间去听听什么的。 太好了， 因为他很多人现在不听收音机，我这就是因为我这个收音机是决定卖还是不卖的时候，我说打开听听，那就这么着无意中 那 就那个了。 可千万不能卖啊，您得留好了。 是啊，然后后来那个我哥说，哎呀，这收音机的音质特别好，我再听别的什么收音机什么的，什么小半导体那就甭说了，听那个用电脑听也不成，因为是三个喇叭的，所以它声音吧特别的浑厚，然后又不是那种尖尖的那种感觉，听起来特舒服。然后我说那这不卖，虽然就看着不漂亮，然后很笨重，但是呢就听着耳朵的感觉比较好，还是不卖吧，还是留着吧。 对， 我还听帮帮团呢。 对，重点是他又帮您重新找到了我们，所以他就赋予了新的价值了，是吧？ 对 呀。您既然是我们的新听众，那如果有一些朋友需要您的帮助，或者他们所提出的求助问题，刚好您是能够帮到忙。 那我肯定就给他们打电话呀。我一般来说就不是说靠他去要卖多少钱，就是说觉得这东西它有了价值了，有人能用。我说那你就拿去用，至于多少钱，我说你说了算。就我刚才说那个打碎机就是这样。完了他就说那你多少钱卖给我呀？我说哟，我说你自己说吧，你觉得你多少钱能接受你就说多少钱吧。他说那个那不合适啊。我说我要是认识人我就给他了，我根本就不要钱，因为咱们俩是这么认识的呢，那个收一点钱就意思意思就行了。反正他说那我给你个一二十块你也不合适。哎，我说我就想说二十块钱来的，但是我又怕你觉得贵。他说呢那我看看那个机子什么样吧，完我们俩之间就那个联系了微信嘛，然后我就给他拍了照片过去，他看了看，然后他给我回电话，他就给我回微信说那个那我要了什么的，因为我那机子几乎没怎么太用，但是呢买的时间比较久，坏倒是没坏，只是说我们家老公看不上他，搞不像现在的机子。 明白了， 因为他特别适合打那种特别坚硬的东西，那个人呢正好就需要的是这种。他说我家里有那个什么的现代的那种根本不行，打不了。他说我就是为了那个吃一些药要打粉啊什么的。 太好了， 就这么的。 总而言之，您这个闲置的物品也算是有了个去处。 对对，我就跟他讲，我说啊，我这个看中的是它的使用价值，不是它的这个值多少钱，我是看中它使用价值，有人能用。能使用我就觉得这很高兴的事。他说我没碰到你这么好的人。我说嗨，这有什么呀，我不跟您说嘛，我不是拿它去挣钱的，也你要卖破烂可能也就一块钱到头了，但是呢给他们呢能有二十块钱，我就觉得价值一下就增了很多。 重点是它不是破烂它还能用啊，对不 对？ 对 呀，对对对。 包括您这次赠送的这个柜子也是以赠送的名义想送给需要的朋友。 对对对。 哎，你已经退休了是吧？ 啊，退休了 啊！退休，你以前是做什么工作的呢？ 原来是做技术模具方面设计啊什么的，后来那个又从事了商场搞管理什么的。反正我发现就是在商场做过的人呐，他好像就是放得开的感觉，不太拘束， 得跟各色人等打交道是吧？ 对，尤其解决顾客投诉的事儿啊什么的，就这个老跟顾客有的时候会有那种矛盾的方面的接触嘛，所以就这个锻炼人呢。有的顾客他就是那种蛮横，你们是我们的问题，肯定就不用什么特啰嗦就解决了。那时候负责化妆品部嘛，然后那化妆品不是有的时候会出现过敏，或者会有些顾客买了以后又觉得不合适又想退，那这两个就有区别嘛。如果是过敏那肯定给人家退，如果是你买了然后用了觉得不喜欢，那就不能退了，因为那化妆品东西它你使用过之后不能再重新那个销售了嘛。 对，那我怎么能够证明是我用了这个东西过敏了呢？ 一个是要到医院去开证明，然后还有一个现场反正也能看到，就涂到耳后边，把这个化妆品涂在耳后边， 那耳朵后面就发红了，什么痒了，那就一目了然了，就肯定是过敏了。 既然说到这儿了，也想跟您请教一些问题啊，也算不是也算是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毕竟我们这里面有好多听众也是经常去商场买东西，难免可能也会跟商家有一些矛盾或者利益上的冲突。就比如说啊，我们买东西，哪些东西你买了之后就根本不能退换的？ 食品呢，原则上就这样，原则上就是说。这个东西不影响我二次销售，我在销售的时候东西应该是跟新的是一样，就是没有开封，没有被使用。比如说衣服你试了一下不合适，或者说你不喜欢了，在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时候，那也是可以退。 那如果不小心把上面那个吊牌绞掉了呢？ 那就不能退了，因为你不能再销售了，因为没那个牌了嘛，就是原则上你不能影响二次销售。 就是那您觉得我们听众朋友到商场去买东西的时候啊，如果有可能存在这种退换货的话，我们自己应该注意点什么问题呢？ 第一就是你回来之后你不要把商品那些标牌啊给绞了，如果要退的话，起码这个外表的东西该有的都有，还有一个不要给人弄脏了，你要弄脏了肯定不能退了，是吧？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一般都是可以退的。还有个时间，就是如果你到商场它都有一个，在一般都在服务台那儿都有一个这个商品的退换货的规定，在那个上面看一下有关规定，一般都是特笼统的说，比如化妆品不能退，但是真正在操作的时候呢都是看具体情况。 对，另外也就是说您买的时候但凡假设有点迟疑的话啊，或者有点犹豫的话，你可以直接在销售的时候跟销售员沟通一下， 哎， 问他，这是一部分。还有一部分呢就是说是什么呀，特价商品那不管是什么情况是不是都不能退换呢？ 一般都这样，因为它所谓特价就是等于这个商品再卖出去以后我就不再进货了，然后这样的话呢你已经买了，然后你回来再退，我等于这货就压在店家手里了，所以它之所以做特价就是因为这商品之后就不会再有了。 所以买这一类就是特价品呢，或者是促销品的话，人家明确规定说不能退换的话，你就得看好了。还有一部分有的时候也容易出现问题，就比如说是商场买东西赠的那部分，比如说我买了一什么东西，他送了我一那东西，结果送的东西有毛病，那我能不能拿去退换呢？ 可以啊，赠品换了你多换一个赠品吧，而且这个坏呢不是你自己能坏的，是本身给他的时候就是坏的。 但如果前提是人家跟您说了，说这个给了您之后啊，不管出现什么问题都不退换的话，那就没招了。 对对，人家事先明确告诉你的时候，那你事先在现场去看，去打开看，没问题你就拿走，有问题那当场有问题我也没拿走，那你就得给我换。 还有就是那个小票啊，尽量的保留一段时间，别顺手就给他扔了，是吧？ 因为你没小票的话证明不了你是不是在这个商场买的，你也可能在网上买的完回来到我这儿来退呢，所以就必须要有凭证，就等于是一个证明你是在我这儿买的。按照规定吧，比如说你退换货上面有规定时间的话，你就在这个时间内你就留好，超过这个时间了那他也没法给你退了。 反正留到您这个东西已经使了都用了肯定是不能退换的时候，哎，这个就可以处理了啊。 自己要有意识，保护自己的意识，商家有商家保护意识，消费者也要有消费者的自我的那种保护意识，而且消费者本身也应该懂一些这个有关的法律法规，要不然的话你觉得你特有理，人家他法律法规一说那你就没理了。 嗯，好，谢谢您啊。那一般出现问题的话，大家也不能说只找去销售人去掐架，人家有的时候是做不了主，有的时候我们应该是找商场呢，还是找 商场还有一个专门有一个负责这个商品退换货这方面投诉的一个部门 啊。 我不知道别的商场叫什么，反正就是有关这个解决这个方面问题的专门有一个部门，然后就找这个部门， 对， 再让他去协调。 总而言之呢，碰到这样的事情呢就是别起急上火，咱们找该管的部门去处理问题，心平气和的才能够把事情处理好，谁的问题谁来负责。 对对对。 多少 有云，和为贵。中国人做事讲究和气，和气才能生财嘛。遇到问题没关系，重点是如何解决问题，把问题解决好才是我们的目的。就拿买东西这件事情来说，我们首先要做到的是自己想问题想得周全一些，另外不要盲目冲动的消费。如果真的遇到的问题，也要和和气气的商量着来。有句话叫理直气壮嘛，如果你理直了自然就气壮，如果没理的话又哪来的气壮呢？ 千金难买一世朋友，朋友多了春长柳，一心相许心灵刺痛，让我们从此是朋友。 这里是京城帮帮团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要请专业人士来回答我们听众提出的一些问题了。今天我们要解决的是一些健康方面的问题，来帮助我们解决问题的是北京健泽中医诊所的刘钊刘大夫，也是我们听众的老朋友了。这是一位27岁的帮友求助的问题，他说自己睡眠不好，到晚上困的时候就是睡不着，越睡不着就越焦虑，目前也吃过药也看过大夫，但是效果都不是很好，现在的他很苦恼。 关于您说的睡眠障碍的问题呢，事实上我们一般把睡眠障碍呢分成两种情况，一种呢就是原发的睡眠障碍，它包括了入睡困难、多梦、易醒、早醒、醒后不易再入睡，或者醒后困倦、日间不适等等这些情况，这是它主要表现形式了。那么还有一种类型的睡眠障碍呢，是继发于其他疾病的，比如说常见的像慢性的肝病、慢性肺病，或者呢是比如皮肤瘙痒症啊，那么这些都有可能会直接影响睡眠质量。还有一种类型呢，就是包括抑郁焦虑的状态，可能也会影响到睡眠的质量。所以呢，我建议您这种情况呢，还是因为比较具体嘛，还是找医生当面看一下。我建议您可以考虑去北京大学第六医院看一下，在那边呢，这个精神心理专业的医生呢，可能可以更好的全面的帮助您查找病因，有针对性的治疗。那家医院呢，平时呢都有门诊，那么周六周日的门诊情况呢，您可能需要上网查询一下或者跟医院的直接取得联系，具体的来咨询祝愿您早日康复。 这位听众求助的是关于湿疹的问题，2010年起的湿疹，当时查过过敏源，经过中药调理已经好了，可是去年又复发了，而且还挺严重，目前也只是靠中药调理着。 湿疹呢，它实际上是一种迟发型的皮肤的过敏反应，每个人的具体的过敏源不同，表现形式也不同。按您描述的情况来看，那个湿疹的状况呢比较严重，也治疗过很多年，经常反复发作，治疗效果呢不是特别满意。那么本身呢，湿疹呢它具有明显的复发倾向，也就是说它很容易复发。一般的常规药物治疗呢可能可以缓解症状，但是具体是不是不发作呢，有很多因素来影响，包括您的生活习惯、饮食、居住环境等等。所以呢，像您这种情况，既然现在这个湿疹的发作呢仍然严重的影响您的生活质量，我建议您呢可以考虑继续治疗。那么其实呢，这个治疗呢比较常规，可能各地的治疗呢都差不多，但是呢中医的治疗呢可能更具有针对性一些。从皮肤科本身这个专业的角度来讲呢，北京皮肤科专业水平比较强的一个医院呢，包括协和医院，还有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您要看西医的话呢，可以去这两家医院看一下。中医的话呢，像东直门医院、北京中医医院，尤其是北京中医医院的皮肤科是很有传统的啊，您可以去那里看一下，看看那里的大夫呢能不能帮助到您啊。 第三个问题是关于午时间的治疗问题， 平时咱们说的五十肩呢，医学上把它叫做肩关节周围炎啊，就简称肩周炎。它实际上呢，不完全是由于运动损伤这些因素导致的，实际上它跟身体的内分泌状态有关，就跟体内激素水平有关。它有一定的自限性，也就是说，过了这个年龄之后呢，症状呢往往是逐渐减轻啊，甚至可以自愈的。所以它症状最重的往往也就是两三年的时间，当然个别人呢可能持续的时间会更长。那么五十肩，也就是说肩周炎呢，它治疗一般采用方法就是推拿治疗，推拿治疗松解粘连，然后改善这个活动的范围，减轻疼痛，一般就可以说是达到治疗目的了。因为这个病呢一般将来都是可以自愈的，所以呢您可以选择正规的这个中医的医疗机构，然后来做推拿治疗，对改善您情况呢会有帮助。另外这个功能锻炼呢对您也会有好处啊，比如说平时在家里边适度的来锻炼这个肩关节，扩大它的活动范围，那么这样呢也可以帮助减轻这个炎症带来的疼痛和活动受限。 第四个问题是这样的，这位听友说，我的腰总是感觉有凉风，手上也是凉的，该怎么办呢？ 您说的这个异常的温度感觉呢，有可能是由于神经系统的病变引起的，包括这个周围神经的功能的影响，比如说由于颈椎腰椎的问题引起觉得手腰部，甚至有的人可能腿觉得有凉或者麻木沉重等等这样感觉。当然也有可能和这些没有太大关系啊，就是一种自体的感觉。从我们中医的角度来讲呢，这个情况可能和淤血啊或者寒湿气凝滞这些问题有关。所以呢像您这种情况呢具体的治疗可能还得找医生当面看一下。我建议您看一下中医啊，可以看一下这个包括推拿科呀或者中医的骨科，通过口服药物做针灸做推拿的方法呢来帮助改善您的症状。 最后一个问题很应景儿，也很实用，大家都可以关注一下。这位朋友说，想请大夫推荐一些适合秋季的对身体有益的养生小药茶。 秋季的天气特点呢是干燥，从中医的角度来讲呢，这种干燥的气候特征呢容易影响到人的呼吸系统，所以在秋季呢大家在日常的养生呢非常需要注意的就是要适当的滋润。如果您要是配点茶饮的话呢，像石斛啊、百合呀、麦冬啊，这些呢可以帮助起到这个滋润肺阴的作用。如果您要是觉得有眼睛干涩的情况呢，可以适当的配合一点枸杞。如果您要是觉得身体有虚热啊，有这种燥热的感觉呢，可以在其中呢加一点菊花。以上的这些材料呢，您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呢来选用。 好，到这里我们今天的京城帮帮团的第一时段内容先暂时告一段落，在歌曲和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第二时段的内容，一会儿见。 夜半风起霜满天，才知转眼又是一年，回首几番风雨变迁，多少思念化云烟。夜半风起蝉声远，才知转眼又是秋天，悠悠青山间溪水边，秋风带来你的思念，只是梦的欺骗，只有风起残月霜满天，梦将你带到我面前，两心相爱回到从前，醒来才知一切已然，只有风起思念